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就到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。啊，依然系预录嘅，咁啊，你哋无需要打电话嚟直播啦，因为分享唔到嘅。你可以留言版嗰度留言啦，系啦，有咩提议啊或者分享都得嘅。啊，或者私人 PM 我哋啦，我或者希贤都可以你哋想做嘉宾嘅，下次可以报名都得嘅。咁到今集嘉宾就系、是、 Mandy， 系啦。点样啊 ，Mandy？ 头先你去咗呢个无端端去潮州旅行系嘛？ 系。 本来系即系唔会逗留嘅，跟住变咗宿营啦，吓。 系啦。 咁宿完呢次营之后啦，跟住又俾人拉皮一轮啦。 嗯， 跟住点啊？ 俾人冚完一轮 啊，冚完一轮啦，咁 抵嘅，冇办法啦，因为要隔几啲嘢。 咁你周围去啊？咁有冇去啊？东南亚啊？东南亚有好多神秘嘢噶。咁去咗东南亚或者泰国、马来西亚呢啲地方，有冇啲咩经历啊？ 泰国啦，不如讲 系咯。 咁、我哋上次去泰国咧，4个人到，咁啊4个人，咁我哋。應該是夜晚啦，夜晚先至到，應該是凌晨先至到。咁、咧酒店就 upgrade 咗我哋一個靚啲嘅房，大啲嘅房。咁、我裏面嗰間房咧就套房啦，出面另外一間房就獨立廁所咁樣。 咁正。 係啊，真係好正。咁啊，出面個廳就好大嘅。咁啊，真係 upgrade 到最高嘅啫，因為我哋半夜先去到咁啊。 但係其實真係咁大，都係兩個人瞓啫喎。 四個女仔咁樣。咁啊，我有同埋另外一個女仔就係瞓喺裏面，套房，咁我就另外我兩個 friend 就瞓喺出邊，咁我嗰因為凌晨先至到，咁我哋瞓咗都冇瞓到，咁啊沖完涼搞掂曬落去食完早餐上嚟瞓。 哦，反而朝頭早先瞓。 係因為差唔多朝頭早先至搞掂啲入到去房，咁好啦先瞓，咁我不如瞓幾個鐘跟住先出去玩啦，咁我哋。瞓緊途中咧，其實大家都好冧，因為好攰。出邊房一個女仔，兩個女仔其中一個咧就比較敏感啲嘅，對靈異 嗰啲嘢。 我同埋出邊一個女仔就係比較敏感啲嘅。咁另外兩個咧就冇乜嘅，冇乜感覺嘅。咁好啦，咁我就喺裏面瞓，佢喺出邊瞓。咁佢出邊嗰個佢瞓咧就係喺個窗口側邊嗰張牀。咁要跨過張床，第二張床，第二個女仔先至出門口嘅，出房門口。咁啊，佢又同我同一樣化個夢，一樣係嗰啲人物，但係就唔同嘅。咁佢化咩夢呢？佢瞓下就見到有個人喺個窗嗰度爬咗入嚟，爬咗落嚟喺佢個床尾，端咗床尾，驚佢見到就喺床尾嗰度行，即係匿埋 咁慢慢過， 趴過。咁佢又一個比較 man 啲嘅女士啦嚇，咁佢一起身就揦佢，揦住佢個頭，跟住問佢你做乜嘢？你邊個咁樣？跟住就一腳就踢佢出房門口，跟住個睇住佢由廳嗰個露台走咗。 都幾 man 喎你個 friend。 咁喺個夢入邊 其實喺夢裏面，但係好真實嘅。 佢性格本身係咪 man 咧？性格係真係，總之你有危險就即刻會出現嗰啲啦嚇。咁我咧，咁我佢就瞓發咗呢個夢喎。咁我咧就喺嗰度，就同一時期嗰幾個鐘咧，就發到咩夢咧？我瞓喺張牀，呢邊係有個櫃，嗰、那個櫃係嗰趟門係鏡嚟嘅。咁我床尾都起碼有幾張12人台咁闊嘅，後面咧就係、一張梳妝台，嗰張梳妝台有鏡。咁我已經好醒目，已經盡快嘅擰咗佢，唔好睇到啦。呢邊又打開道門，唔好睇到個鏡。咁我照瞓，咁我瞓緊嘅時候咧，就見到有幾個人喺我床頭，即係個鏡前面嗰個位望住我。一個就係男人高大嘅，另外一個係女人，都我諗都40-50歲噶啦。咁又好似拖住兩個細路，一個細路就10歲8歲，一個咧就4-5歲到，另外仲有一個我唔記得，仲5個人喺嗰度起碼。咁我就瞓下，哇咩嚟喎你哋咁樣，感覺佢哋係原本喺度住嘅。 咁跟住我冇理佢，但我認得佢哋幾個。好啦，咁啊跟住扎醒咗，我冇理到佢啦。咁啊繼續去玩啊，即係醒咗之後去玩。跟住咧，嗰晚話去完出去，我唔記得咗去邊度啦。翻到嚟，咁我又佢哋都好夜噶啦，行完夜市咁啊，翻到嚟佢哋就有一個就喺裏面沖涼啦，另外一個咧就係喺出邊個廁所沖涼啦。咁有一個喺房啦，我就喺廳度睇電視嘅。咁我就話。睇電視，突然間嘣，噌一聲熄曬燈。但唯獨是我電視機用著嘅， 即係成間房嘅燈冇曬。 係啊，成間房嘅燈，連埋廳嗰啲燈全部冇曬，淨係我電視機著啫。 停電就講唔過喎，即係電視著喎。 咁我就話玩咩？你哋唔好亂咁撳掣啦，因為嗰度啲房咧，我就知道你一聽撳咧，可能有啲掣咧就房會熄。房 即係撳一個掣全 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可能亂撳撳會，我話你哋唔好玩啦，係咁樣咁夜啊，快啲沖涼瞓覺啦咁樣。跟住話唔係喎，一個咧就揸住個電話開個電筒，邊度開燈掣啊咁樣。咁另外嗰兩個喺廁所咧嗌曬救命啦，除曬衫啊成咁樣。跟住話唔係喎，電視機著過，你哋唔係玩咩？跟住。唔妥啦，跟住我嗱臨著翻件衫，咁啊即刻打電話俾樓下。喂，咁樣唔掂喎，咁啊佢話所以維修，我話唔好維修啦，你快轉個間房啦，因為都已經好夜啦。好啦，轉房，第一間房轉咗落去，我話唔得，因為間房唔係我哋原本嘅房 ，upgrade 咗咁你就 全部要求， 梗係啦， 最普通嘅， 係啦，咁你就梗係一人一把嘴，咁、那個經理就冇我哋扶啦嚇。咁啊，哦咁啊換個第二間啦，咁已經其實第一間我哋已經覺得。不是很舒服的。那乘機就說、你都沒有、為什麼會有個露台的、那個套房我們沒有露台的，間房大很多的。那我都跟你換了，那時候是半夜兩點幾。那跟著好了，就換再第二間，我們已經執行李夾了，那個 bell boy 就幫我們推的。那我去到第二間，我們就等行李，跟著進去看啦，一看不行，又是這樣。那即刻呢，我同房的就直接入到去里面间房嗰个电话就打，点解咧？因为听嗰个电话系打唔通，好怪啊！即系觉得好多嘢好怪，咁啊即刻入到去里面间房度打，咁啊要围住嗰张床入到去喎。咁我哋依入到去咧，一路入咧，一路已经觉得有人扫大髀，有嘢扫大髀。 扫大髀？ 我着短裤去噶嘛？ 哎呀，唔好着裙同短裤啊嘛！唔系热 咁热，系咯咁热，去泰国 有冷气噶嘛？ 咁你系去完咁？露天嘅系咁 outdoor 嘅地方，你系着短裤噶啦，夏天点会？唔系你喺泰国点会着长裤噶？ 你啲泰国人嗰啲规矩咧，咁样噶，啲女仔咧唔可以啲过膝头噶。 系咩？ 系啊，呢个系唔好噶，话唔好嘅女子噶。 真定假噶？ 即系可以短过膝头。 系啊。系啊。 但系唔系会泰国见到好多嘅，嗰啲全部都唔好嘅。 唔系泰国人噶，泰国人喎。 我去揾下先。我哋問啦，有冇咁嘅嘢先？係 啊。 咁好啦，唔好理佢先啦。我哋掃我哋腳，咁我已經覺得驚。但係我同我同房嗰個女仔又係一入就入咗裡面間房，又係有露台仔嘅，搞到間房細咗喎，唔要。咁跟住問我哋要唔要？唔要。我第一時間話唔要，因為已經覺得掃大髀已經覺得好唔舒服啦。跟住但係唔要，咁你要打落去，佢唔係好聽電話喎，咪係咁掹好耐咧。咁我哋就喺個廳度等，即係我另外個 friend 就喺個廳度等個 bell boy 去攞行李俾我哋。咁等咗好耐，佢覺得唔得啦，我哋不如出去啦，咁就出。即係其實我哋輾轉已經去咗三間房，三間房都係有露台，有個小露台。好啦，去到第三間，我哋已經攞咗幾張電話卡嘅，唔係電話卡嗰、那個咩 卡 房卡。咁就喺我另外一個係一啲零感應嘅 friend 嗰個手上，咁佢揸住，我哋去到第三間房嘅時候咧，佢就唔理啦，就擺曬喺個茶几度擺度。咁我同另外嗰、那個嗰兩個咧就入房睇，第一又係有露台仔啦，唔要；第二又係仲更加係感覺係開 party 嘅，即係裡面係好多，即係我哋有少少嗰啲感應啊嘛。跟住，喂，唔好啦，前呢間房就成唔到嘅，即係大家個心，你俾個眼。 喂，咁樣揀到冇曬揀嘅。 係啦，即係揀到冇曬揀啦，那個經理已經發火啦。我係話唔係喎，我哋住嗰個房係冇露台喎，點解呢個有露台同埋半夜咧，感覺係黑蒙蒙，好唔舒服，同埋又是第三間，即係頂唔順。咁跟住我就叫 裏面攞電話羣擺出嚟，喺度等，喺個廳度等，喺個廳度等咧，跟住嗰個一啲感應都冇嗰個咧，就攞嗰啲房卡出嚟擺喺個茶几度影相。我話你做咩啊？誒，從來都未試過揸住咁多個房卡影相。我話收埋佢啦。跟住另外一個咧，就又同我一樣好 man 嗰個咧，就坐喺嗰個書台度，就望住嗰條走廊嘅。其實我入房去走廊，跟住咧佢望一望俾個眼色，即係話哇！出緊嚟啦，成扎，因為我哋已經離開咗嗰啲房喺個廳嗰度嘅。嚇！咁我就喺呢個 corner 位，就諗住包抄佢哋出門口，我最嬲尾出啦嚇，頂住佢哋先啦嚇。 咁義氣嘅你？ 咁係得我同嗰個係有啲感應，咁嗰兩個即係咩感應都冇嘅，咁啊梗係保護住佢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跟住仲喺度影，哇！影完未啊？等等先啦，等我影完先啦。即係因為好温柔嘅嗰個女仔，我話快啲啦。走啦咁樣，跟住已經感覺咧嗰條路嗰個巷 嗰壓迫感啊， 壓迫住你係好唔舒服嘅嗰啲感覺。咁跟住咧，前面嗰兩個咧已經快啲啦，已經打眼色，開門啦，開門啦。佢呢個仲影緊，影完未啊？快快脆脆啦，得啦得啦。 佢離開先影得唔得啫？ 誒，佢唔知啊嘛，佢唔知裡面嗰個情況係我第一個，即係比較 man 啲嗰個已經感覺到係逼到你咧。總之你就影咗扎頭咯。 啊！人山人海咁啊！ 人山人海，其实入到去人山人海啦，只不过有一个唔知道就直接入到房里面想睇下有冇小露台啫。我哋梗系要冲入去跟住佢噶啦，惊佢有危险啊嘛。咁跟住唔好理啦，快一二三，出出出出出。跟住我已经背脊已经系感觉系压到你咧，唔理啦， 逼你出去 三门啊，望都唔望三门。跟住嗰個經理就發火，就話我哋以為嚟玩嘅。 係咯，咁我哋幾間喎？點啊？ 係啊，我哋間間嘅酒店都係有小露台嘅，冇可能冇噶。我今日我哋瞓咗一晚嘅喎，冇。莫非我哋嗰晚 佢原本嗰間房冇？ 係嗰間嘢冇。 係啦，我哋真係面都青埋。哇！佢話跟我嚟啊，咁啊幾衰啊！叫我哋行後樓梯。 嗯。 哇！後樓梯已經太過酒店啦，仲 行深深㗎啦。 係啊，好驚啊！總之咁啊。好笑，揸住卡個，哎呀，仲未影曬啊，唔理佢啦，拱拱行後樓梯落，咁已經俾我哋詛咒噶啦，嗰、那個經理， 嗯， 落到行樓梯，我哋其實真係好驚，驚真係之前一晚瞓嗰係受小露台，真係好驚， 即係驚翻去再開嘅就原來 真係有露台嘅， 去邊啊？ 佢之前冇啊嘛， 去翻係最第一間熄咗燈嗰間啊嘛， 係啊， 佢話要證實。呢、這個全棟嘅酒店係冇小係有小露台嘅，我哋 唔係話， 我哋住一晚冇可能，冇可能睇錯，咁要係我哋得大鑊㗎啦，好驚嘅，一定走啊！咁跟住好啦，即刻飆入去，經理同我另外個 friend 即刻走入去，我真係真係驚，我真係驚，我死啦！我係瞓嗰晚嗰張牀嗰間房 住嗰度嘅， 好近嘅喎。 跟住我喺度心諗， 唔好 有露台啦。跟住入到去，跟住我見到佢面青啦。點解佢打開個窗簾？即係其實窗簾嗰個位個小露台，我哋因為我哋嗰個房係伸咗出去嘅，咁、下面就全部做小露台，我哋成個就係房嚟嘅、就冇露台嘅。咁佢係打開個窗喺度望，我唔使望啦。跟住我哋喺度笑， 原來真係冇露台嘅， 真係冇露台啊！抽筋啊咁樣，咁啊跟住就話啊冇嘢啦，咁我整翻。即係臨時開咗燈啦嚇，咁啊跟住我哋繼續喺度瞓啦， 住翻嗰間啦， 住翻嗰間， 住翻熄燈嗰間， 係啦，咁其實咧我哋即係包翻啦，因為我哋都有即係有啲聖水去噴嘅，咁我又 咁犀利， 係啦，咁咧我哋咧就唔知訂。一去到咧，我就全個房噴曬，聽啊咩歌頭啊咁樣，係得唯到時一個士多房，我嚟擺燙衫板啊嗰啲位， 嗰啲冇噴嘅， 咁啊露台冇噴啫。咁跟住就原來俾人話你黐線啊，噴得咁多，人哋冇露枕嚟，梗係玩你啦。 咁係啊，點無端端 真係？我都成晚冇瞓到覺，幾慘啊！但係真係逐個捉咁嘅嗰個感覺，直情好似逐個捉個感覺。你又去後樓梯，又去人哋啲房，間間房都有，你先至驚嘛。 咁即係最後尾翻去呢度瞓咧，係冇嘢嘅。但係咧，即係之前咧，因為攞呢間房第一間熄燈間房之前咧，係佢真係入到去咧就噴咗兩次聖水先嘅。 係啦，跟住就發咗嗰個夢，我哋又發咗嗰個夢。 啊， 咁樣咯。 哦，咁啊唔啱喎！如果你即係嗱，其實咧，好似好簡單一樣嘢啦，即係譬如話你去到一個地方，你都係借宿一晚半晚或者兩晚，好未？咁但係你唔可以。即係佢哋嗰啲嘢喺度嘅話，我當你啲水係驅邪嘅水。如果你咁心嚟灑咧，咁哇 佢左邊右邊嗰啲，哇！你同啲即係趕盡殺絕， 所以未話 你噴殺蟲水咁樣啊！ 即係等於我第一個去潮州嘅故事咯，你影人哋啲嘢咯，你而家搞到人哋冇地方冇地方棲身嘅，咁人哋而家係要等你。等你玩下都好啊， 细细 落落玩下都好啊。 咁咧就好快咧，到第二节完啦。咁样咧就转头翻嚟咧，有第三节嘅祈祷案。啊，好似阿希莲，你最近啱啱入咗翻嚟。 系啊。 咁我转头翻嚟，听下希莲喺入边翻嚟有咩嘢同我哋分享。